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五篇，箱子，第十三集。邝美莹在身后扯了扯江恋的衣角，又把手机递了过来。点开看，是一段视频，邝同胜躺在病床上的视频。只看那张脸的气色，江恋不觉心头一沉，他直觉护工的话是有道理的，邝同胜这一次不是抱假警，是真的大限到了。但视频里邝同胜是在笑的，他应该已经自邝美莹口中听到了大有进展。老迈而又耷拉的脸肉撑起来笑的形状，激动的声音都在哆嗦。 英子的死比我的死重要，忙你们的吧，先忙你们的。 末了，邝同胜抬眼直视镜头，眼里那浑浊飘散的光在这一刻奇异似的有了聚焦。 链子啊，能看到的话，给我画一幅他的画吧，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 好， 明知这是视频而非即时通话，江恋还是低低应了一声。为了抓紧时间赴下一程，江恋只简单洗了把脸就去餐厅吃饭。饭菜端上来的时候，外头开始落雨，漫天沙沙作响，反叫他长出了一口气。 下雨就好，下了雨圣珠才有发挥的余地。 才刚夹了两三筷子，外头传来孟劲松和人说话的声音。 哎，你还在这吃呢？孟小姐已经等半天了。 这应该是在说他。江恋赶紧抓个馒头咬了一大口，胡囵着咽下了，站起边转身边说了句 吃好了。 话到一半又咽了回去。孟劲松是站在餐厅门口，但孟千姿身形一晃也进来，他听到了江恋的回答。 是吃好了，吃好了那就。 说话间，孟千姿目光扫过桌面，菜式很简单，一碗粥，一碟小炒肉，一碟外婆菜，外加两个馒头。然而粥只动了很少，两碟菜没大动的痕迹，馒头也就缺了一口，应该咬得很急，还在慢慢回弹。他收回目光。 吃好了。 江恋也留意到孟千姿目光的扫带了，也想起了他的性子。你要是答吃好了，他绝不会体贴地建议你再吃两口，只会眉眼一横催你那就走，反正谁饿谁知道，谁饿谁受着。 你要是不着急，我还能再吃几口。 还算识相。孟千姿抬起下颌，指尖在桌面上磕了磕。 十分钟。 江恋飞快地又坐下了。进景区时雨下得更大了，不过这是好事，武陵山一带雨下不长，现在下得大，到达目的地时多半就小了，小成牛毛细雨那样最好，方便看圣珠显像，否则顶着这倾盆大雨，再清晰的影像都很难看清。柳冠国事先向酒友王庆亮打过招呼，王庆亮这景区保安也不是白当的，调了辆景区观光车给他们用。一行十几个人都上了三面没遮拦的车，顶风冒雨向着景区深处行进。晚上没风景可看，山或者树都只是深浅不同的黑色，在风声和雨幕间或是矗立或是摇晃。江恋和孟千姿坐了乘客位的第一排，但车上这么多人，孟劲松还坐了副驾，也不好聊什么过于机密。江恋问他， 那东西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儿的事儿了了，五妈陪我回山桂斋，一起带回去吧。 江恋说的东西自然就是山胆了。 这么重要的物件，估计裘碧影不放心，要亲自随行压阵。 大概什么时候回啊？ 过几天吧。 本来孟千姿已经请过客了，但裘碧影来了又是一番光景。裘碧影位次不低，加上湖南湖北离得近，在这一带有不少老关系，那些人应酬孟千姿是面子，走走过场就算了，接待裘碧影那可是相当郑重，这家请吃饭，那家请喝茶，一日三餐排满都不嫌够，恨不得加上夜宵。而裘碧影为了让孟千姿以后在这关系更吃得开，总想带上他。 我又不认识，那些人都上了年纪，拉住五妈话当年，你也知道，上了岁数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说起来没个停。我五妈今早是天亮才回来的，聊了差不多一夜，他们说的兴致勃勃，我在边上干听着，多无聊啊。昨天我借口刚回来太累，今天借口要帮你运肾珠都推了，明天嘛，估计怎么都不能推了。 哼，你这身份各种应酬是免不了的，其实作陪也没有那么无聊，与其坐在边上无精打采坐立不安的，你不如访客为主，积极参与进去。 怎么访客为主啊？ 你看你五妈是个厉害人物，能跟她话当年话一夜的也绝对不寻常，他们聊的说不定就是当年一起经历的奇事，你听着哪件感兴趣追着问，让他们讲呗，老人就爱给小辈讲旧事，到时候就是他们给你讲故事听了，你又那么爱听人讲事儿，这不是双赢吗？ 听上去是挺有道理的，那我明天发挥一下，掌控一下局面。哎，你明天干什么呀？ 没意外的话应该继续贴神眼，把今晚看到的赶紧画出来，这种画越早动手越好，隔的时间长了是会忘记一些细节的。 今天刚贴过神眼，消耗了不少元气，不抓紧记录的话，估计会因为精神不济忘得更多，另外也是以防万一，如果邝同胜的情势突然急转而下，三人实在赶不及到场，有了话拍下来瞬间传送过去，邝同胜死之前能看到，也就不至于有什么遗憾了。孟千姿指了指自己的背包， 我还带了摄录机呢，录不下来吗？ 你可以试试，到时候就知道了。 看来多半是不行，孟千姿没再追问，心里盘算着， 反正江烈明天又是从早画到晚的节奏，我待在云梦峰也是无聊，不如跟五妈出去应酬，到时候揪着那些老人家问个不停，既有故事听，又显得自己并非敷衍，而是诚心感兴趣，何乐而不为呢？ 如此一想，对应酬这事儿反没那么抗拒了，往深了想又觉得也挺能理解的。 哎呀，其实我五妈也是人之常情吧，将来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聊起当年下牙的事应该也会通宵达旦的。哎，我们会聊什么？ 神棍掉下牙吧，想想都莫名其妙，你们开路，他反而当了先锋。 还有火蝙蝠呢，其实还挺壮观的啊，呼啦一下周围全是极绿的火头，天都遮住了。 凶险过去了，这姑娘竟觉得壮观。还有那条巨蛇，神棍吓得都不敢动了，不是夸张啊，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江恋想起孟千姿扶住巨蛇时的那一声去，还有手腕向旁侧的那一扬，真的是飒爽又灵动。 还有酒葫芦，我段太婆一句无缘会面，有缘对酒，对酒的居然不是我。哎呀，太多了，多的说不完。还有那块江恋移开后背时应了血的石头，睡在绳床上娓娓说故事时的安静时刻，江恋被梦掩住时口中呢喃出那一句妈妈，后到九重山时我被肉红色的飞虫裹成了人蛹，而江恋冲着我吼的那一句又跨一大步往前两步。呼， 何须等到五十岁，现在回想起来都会眉飞色舞，继而感怀沉默，再过些年也许还会湿了眼角哑了嗓音。 岁月是把不停飞转的刀，那些惊险瞬间、温柔时刻，且发生且粉碎，飘飘摇摇，碎末般飘荡在须臾就不可及的过往，目光穿透不了，脚步也达不到，只能在许久之后的寂静夜晚，你说我笑，你唏嘘我喟叹，你红了不再清澈的眼，我哆嗦着不再饱满，坠上了纹络的嘴角。江恋也沉默，不知道思绪翻飞到了何处，末了轻笑起来。 还有那只小白猴呢？ 对，还有那只小白猴。 嗯，会再去看他吗？ 会，我总觉得还会跟他见面的，到时候叫上你一起。 也不知道那时候他还能不能认出我来。 前排的孟劲松目光微微后掠，又很快收了回去。车前布满水迹又不断被雨刷擦除的挡风玻璃上，映出他不苟言笑的脸。后半程观光车进不去，只能靠走了。好在雨势渐小，又轻车熟路，一路倒也顺畅。江恋注意到有两三个人并没有一路跟到底，半路就停下了，到达目的地后又有七八个人四面散开，只剩了孟劲松随在身侧。他撑开黑伞给蹲坐着拉开背包的孟千姿遮雨。孟千姿向江恋解释， 虽说都这个点了应该不会有人来，但还是四面安排上人比较放心。 看来白水霄当初一路跟踪，引发一连串后续的事，让孟千姿多了戒备，行事比以前小心了。 江恋点头，孟千姿把摄录机的背带挎上肩头，又掏出了一个大的玻璃罐。 我让他们都尽量往远了站，毕竟是邝家的秘密，又是全员屠杀，这么惨的事儿，就别让那些人跟看戏似的看了。 说到这儿，看了孟劲松一眼。孟劲松会意，犹豫了几秒，把伞交到了江恋手中。 我也站远点吧。 他大踏步走开十余米远，就那么杵在那儿，像棵不动的老松。江恋头一次觉得孟劲松这名字还挺贴切。江恋收回目光，看到孟千姿已经拧开了玻璃罐的盖子，盖子中央连着一根细铁链。孟千姿手臂抬举，同时站起身来。那根细链子足有半米来长，链子尽头处吊着一只奇大的蜘蛛。江恋直觉，如果让他的不足张开，普通的成菜碟子估计都装不下。好在这蜘蛛不足没有张开，而是在死死抱住什么东西。江恋看了又看，也没看出个端倪来，只隐约知道大概是球状，怕是有乒乓球那么大，要么透明，要么隐形。孟千姿爬上那棵悬吊过假尸的树，将链子绕拴了上去，又很快下来，那蜘蛛便荡在半空，晃晃悠悠。江恋有点不相信会这么简单。 这就好了？ 这可不一样，他把原本我在这吊的那颗给融合了，显像会更快，而且越是最惊险复杂的场面越是最先显出，你等着吧。 孟千姿嘬了几口哨，各处散开的那些人原本都打了手电的，道道或清晰或模糊的照往各个方向的光柱，哨声一响起瞬间就都收灭了。这一下四周才真正的黑了下来。江恋喉头空咽了一下，掌心发汗，竟有点紧张。看到孟千姿已经打开了摄录机，不想他白费力气。 没用的，我也试过，眼睛能看到，但镜头里面是空的，所以说人眼是这种机器制造的镜头比不了的。 孟千姿应了一声，说来也怪，很自然地觉得江恋既然这么说了，就没有必要再去验证了。他把摄录机收了回去。 可能渗珠造出的景只能对人眼，或者说只能对人的感觉器官起作用吧。山鬼的说法，渗珠是龙的咸水。 又是龙。 江恋想起神棍说的捧起山胆时见到的蜿蜒龙影。 龙也是挺神奇的，什么龙鳞、龙筋、龙涎水，样样都是宝。 还有龙骨呢，我段太婆晚年就是因为找龙骨失踪的，说是点燃龙的骨头，那光亮可以照见来世。 来世？ 我也说不好，总之就是一种人死了之后很虚无的去处吧。反正，嘘。 说到这儿，孟千姿似是发觉了什么，猛然刹住话头，又轻轻嘘了一声。蒋脸心头狂跳，他也感觉到了，地面似有隐隐的震动声，那是许多匹马一齐奋蹄疾驰时才会发出的声音。江恋看向孟千姿，想问他居然还能有声音。孟千姿却没看他，而是紧紧盯住远处，黑色的瞳孔里慢慢飘入橘红色的光亮，那是越来越近的火光。 不是想泼你冷水，不过 我懂， 就像神棍此去瑶寨很可能一无所得一样，他这一趟也许也看不到什么。有哪个土匪会开箱拿出药方，然后展开了看，让他从旁窥视到这药方的各类药材配比呢？然而借用神棍的说法，试试呗，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他进了人世，希望天命能稍稍垂怜。一切都跟邝同胜当初描述的一模一样，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惊慌失措的邝家人和那20余匹拖着女眷香笼的驼马刚到近前，就已经被怪叫声连连的土匪给追上。没有喊话，也并没有洋洋得意地报什么名号，屠杀瞬间就开始了。洋洒着飙向半空的血道子清楚地昭示出一个事实，祸留人死以绝后患。哪怕在影视剧里看过再多的杀戮，跟近乎真正面对还是不一样。更何况这颗肾珠几乎可以作用于人的大部分感官，除了触觉，看听乃至闻都跟直击现场没什么两样。江恋几乎要分辨不出现实和虚幻了。凄厉的尖叫声接二连三钻入人的耳道，血腥气混杂着火油和木头燃烧的味道，让人避无可避。不断有人身体扭曲着倒地再倒地，有两次江恋下意识抬脚想去阻止那带着风声劈落的砍刀，都已经迈出步子了，又突然想起这些都只是肾井，于是茫然地退回。孟千姿忽然叫他：“ 江恋，你踩到……”“ 踩到什么？” 江恋低头看到自己的一只脚正陷在一个人的半边脑袋里。 这是年轻时的干爷邝同胜。 江恋浑身一震，连退两步，但实在忍不住又走到近前单膝跪下。是邝同胜没错，眉目间依稀还能看出今日的影子。他伏在草丛里，即便屏住呼吸也未能控制住身体的颤抖。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白色褂裙的女人抱着一个婴孩拼死往这头冲了过来。杀戮过后一地狼藉，邝同胜抱着婴孩跑了，那女人趴伏在地，头和脖梗处只剩了一半相连。土匪们把驼马拴连到一起，堆聚在一处的香笼足有小山包那么高。江恋走上前去看，甚至下意识避让那些不断走动着的人。有一个独眼缠头、腰后插一柄板斧的黑皮大汉将左右衣袖撸起，露出一身浓密的黑长汗毛。 弟兄们，开箱验货，有了钱咱们上水路码头去找吃四方饭的白两娘们去。 哦， 那年月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多集中在水道的各处码头，码头处商来客往，有这类需求的男人多，腰包也鼓。众人开箱，粗暴的砸锁或撬箱，每一口箱盖掀开都伴随着一阵倒吸凉气和旋即狂喜的叫嚷。邝家这趟逃难带的都是值钱货，除了必备的衣物外，都是成桶的洋钱、金银首饰条块以及各种珠宝碧玉。那些个土匪个个红了眼，就差往下滴口水了。 兴奋间不觉脚下绵软，低头一看是魏吉挪走的尸体，于是不耐烦地一脚踢开。又一口箱子被搬过来，这次不同，搬台的那个马脸汉子几乎是刚一抱起脸色就变了，脱口骂了句： 干他娘的，空的。 空的？在场的所有人以及近前来看的江恋和孟千姿几乎是同时都盯住了那一只箱子。略一细看就会发现，这些箱笼虽然都是通行的尺寸和形制，但那只箱子要特别一些。一般来说，箱子只是用来装东西，不会有太多雕饰，其他的箱子都是木头光面，唯有它周身都刻满了细密的花纹。江恋的声音急促起来，心内有个声音说道： 是这个了，应该是这个了。 什么？空的？谁这么费劲逃难带只空箱子？三爷，我还骗你吗？这颠弄颠弄还不知道轻重吗？ 说话间他真把那口箱子在手上颠了颠，世人都看得出确实没分量。 呸！干他娘的，扔了扔了，开别的，这空箱子坏了咱们的兴头。 马脸汉子应了一声，随手把那口箱子翻扔在一边，又抬了一口出来，这一口里面有不少卷轴。黑三爷随手拆了一卷，是幅水墨画，上头群虾嬉戏，落款处有红印。江恋本来想去细看那只被扔开的所谓空箱子的，忽然隐约看到印章上有白石字样，心里便突突跳起来，低声向孟千姿说了句： 好东西。 嗯，阎罗呢？他是识过字的，叫师爷来看看，这什么玩意儿？ 黑三爷满脸嫌弃，嚷嚷了句。有个干瘦的男人急急分开人群进来，嘴里应声： 哎，这儿呢。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